啊，终于等到这一天，你脸上的喜悦。我剧中未出现，你最美丽今天，幸福总会降临在我你的眼前，温暖总会藏在笑说誓言，会爱到一万年。就要结束这一天，忍不住多看你一眼，叫微笑说再见。